点样扮第一次 Leda？ 咪乜都话惊咯， 咁就得噶啦。 系咯，所有嘅第一次都系惊噶啦。 多谢你分享我哋第一次嘅节目开头。 我觉得我 的 样子都 好。第五个条件咧就系要 性格 靓仔啦。 都唔要咯，你都要咗咯。 你睇啲天蝎座 啊，唔系天蝎座。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其实我唔系咁。 人好多时候拍拖咧。佔有去擁有呢個行先， 嗯、 就唔係為對方去諗。 同埋都信係頭先一定係誤會我， 拍 你頭先一定係誤會咗我啦。我真係為咗個服務，我好中意。 我哋知佢養你一世，保護你一世，冇可能。 喊係一個武器唔得。如果喊咧，係純粹係真係一個傻豬 B 啦。我都喂，我啱啱咧自己諗噶嘛呢啲名字，我係我啱啱有人講我破菜嘅咩？因為我條菜啊。你要破咩菜啊？ 你朱培君啊嘛？ 啊，朱培君，你拍 麻辣爱情翻煲， 越滚越出味。Photoshop 不過咁喺新學㗎， 識㗎啦，我唔需要 Photoshop 整嘢㗎，你要咩個樣？ 我要啊。 哦。 大家好，我係柏原太學。今屆世界盃，我啊梗係撐日本隊啦。2014年世界盃，此十一架。 阿仙奴，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我哋已經完美咁複製咗一段片段出嚟，可以話好完美咁完成咗呢件事啦。 系， 冇得頂啊！哎呀，俾下殺鬧添， 傻住人添。 不過唔緊要，錄一次嘅啫，呢個錄一次嘅啫。 唔好全個節目都咁， 唔好全個節目都咁嚟。OK， 咁就啱啱就 大家聽緊嘅係點知冰冰啊，唔係冰空闖世界嘅，驚大家以為聽錯 大家亦都唔係上緊 YouTube 嘅。 唔係，接住後面係冇其他嘢嘅，只得阿仙奴冠軍五個字嘅啫。 同埋真係攞咗冠軍先至會講 嘅。同埋真係應承翻大家就唔係做哭波裝嘅。OK， 係爭啲要做哭波裝，而家唔使做哭波裝。 成台都係汗啊！ 係成台都汗咁，而家 平安鐘咁爆未啊？ 係啊，咁耐都未入正題喎。咁啊，好開心啊！咁啊，拎咗今年嘅足總杯冠軍啊，終於都 第幾次攞冠軍啊？ 第十一次啊嘛，同萬九一樣喎、啊。平咗嘛， 冇錯， 係啊，咁啊，真係值得慶賀嘅一件事啦。咁對於阿仙奴球迷嚟講，終於一解咗呢九年嚟無冠方嘅飢渴啦。咁就好想聽一聽大家有咩感受先。咁不如由 Ryan 講先啦。 我嘅感受啊，哇！我由亨利嗰陣時開始睇啦，即係亨利啱啱嚟嗰陣時已經差嗰段時間開始睇啦。咁啊，等咗九年。哇！真係，琴晚睇完之後都 有冇啲眼濕濕嘅感覺啊？ 眼濕濕就冇，但係都唔係點瞓得著㗎啦。嗰晚，琴晚都係。 琴晚瞓唔著係開心到瞓唔著啊，定係擔心前程瞓唔著？ 咁啊，梗係開心到瞓唔著啦。喂， 邊個擔心前程？啊、 例如沙格拿啦，例如雲家張約啦， 喂，大安斯基， 阿雲家 張約，華美倫咯， 係啊。 唔係，但係最後沙格拿講嗰啲嘢係有啲五十五十嘅喎。 唔係，即係個態度又轉咗咯，俾我個感覺係。即係初頭就 咁，你覺得係一件好事定壞事啊？ 都係五十五十咯。 係，都係五十五十咯。其實呢單嘢真係。 即係佢個實力，大家去到邊度都知道，佢唔會再有進步。咁即係喺呢個水平底下，我哋個右閘係咪已經夠曬咧？ 先買咗圖魯茲嗰個翻嚟先，跟住再續約，咁就 perfect 啦。即係我自己個人嘅。 你琴晚冇瞓覺咧？ 哇！瞓唔到啊，完全。 今晚發夢咯。 係咯，係咁發夢咯。系咯，可能到最后会系喺 Twitter 嗰度盛赞云家嘅米卡利测试咧，系咪先？啊，嗰单嘢即刻俾传媒放大 啦。玻璃嚟嘅喎，米卡利测试， 系咪先？咁 唔系，我惊佢改造咧，沙洛文卡奴咧打右闸啫。 沙洛文卡奴打右闸， 呢个改造癫啲喎，真系。 癫啲。OK， 好，咁啊 ，Ryan 讲完感想先啦，跟住就到阿俊啦。 我就。 冇感覺， 比較平靜啲嘅。 係咩？唔係我見到好激動喎，琴日。 好激動， 唔係 我純粹係即係話自己即係九年前睇咗嗰個捧杯之後，九年後再見到一次就比較感動啫。但係嗰成個感覺就係、是、 即係睇到對波，即係捱得咁辛苦贏到嗰下開心咯。 係真係捱翻嚟， 真係捱翻嚟㗎。嗰120分鐘，你睇到佢哋，哇！真係幾乎睇到2比0嗰下，即係輸緊2比0嗰下，真係哇！真係睇到真係耳都出聲。 125分鐘，梅迪薩加扇低嗰下，跟住有個傻佬走咗出嚟嗰下，係 咯，法比安真係哇！真係哇！点解冲咗出嚟？跟住几惊基比斯真系自己射翻落去。 好彩佢咩事？ 好彩佢今场奉射冇入啫。 我几惊杰比斯为咗弥补自己嗰下六码唔入嘅错误， 自己冲咗出嚟啊！ 再入翻球，我几惊佢弥补翻呢个错误啊！好 ，Peter 爸爸， 感想啊，其实比赛过程系好平静定愤怒咧，其实应该就系、是嗯、即系。對波就係果然係輸俾自己啦，大部分時間咁啊嘅信心唔夠啦，對自己係嘛咁啊？ 對自己唔夠肯定啊嘛，好保守啊嘛，覺得 保守一定係咧，雲佳係保守球員啊嘛，但係即係保守嘅教練啦，係嘛？但係啲球員睇得亦都好保守咯，啊，即係佢好驚輸啊，好驚輸罰球啊，唔敢拼盡啊，諗住慢慢踢啊，追和一球又唔。進攻啊，又慢慢猜啊，之類之類，即係你睇到好猛啊，其實，即係當然啦，最後嘅結果係最重要嘅，咁算數啦。 好，跟住 Benson， 我啊，我真係好唔意思嘅，我係瞓咗做咗瞓歌儀式嘅，做咗，我係冇睇到場波嘅，完全。 好，鼓掌大家。 唔係，我哋維持 我係有睇場波㗎。 係啦，冇錯。 大哥今次好好嘅， 咁多個主持裏面硬係有個冇睇到波嘅，但係冇睇到嗰場波就要講嗰場波，呢一個係呢個節目嘅傳統嚟嘅。 轉換下個問題，咁就係問 Benson， 你對捧杯有咩感覺？ 冇㗎，最後尾其實我 冇感覺。 冇，係冇感覺，咁啊口頭禪啫。咁其實咧，我睇冇睇場波啦，但係我睇到你哋留言 Facebook 嗰啲嘢啦。咁當然就去到輸緊2比0嗰時候，我真係都好似火火滾滾㗎啦。仲要我仲要喺度喺個場喺度做緊嘢嗰時候，喺度輸緊波咧。 其實佢最緊要就係做緊嘢，冇得睇場波，所以先滾咯。 都有嘅，係噶，都係噶。 做緊嘢睇唔到場波已經滾㗎啦，仲要睇住對波打到咁咧，就仲滾。 幾乎將下下個 server 滾埋 其實已經係滾緊㗎啦。 好，咁啊，遲嚟嘅上位。 啊，我係上位啦。咁我我諗我係第三次見到阿仙奴去。踢決賽，我諗係第一次係對巴塞歐聯決賽嗰次，我係喺屋企睇嘅。咁第二次係 嗰時係咪仲係亞視播啊？ 嗰時我 係啊，嗰場亞視播㗎。 我真係唔記得啦，但係我真係睇咗嗰場波，係好 sad 嘅嗰場，好肯定係。咁第二次係白明漢啦，當然係。咁啊， 更加 sad 啦， 更加 sad 啦， 更加 sad 啦。 跟住開始大個，開始意識到係鍾意呢個球隊嘅時候。即係佢 已經冇機會踢決賽啦， 已經冇啊，唔係玩到咁大啊！咁呢一次開波前，我真係同啲朋友講，我同啲同學講，我真係唔夠膽睇呢場波。佢哋上一場 驚心臟病發啦， 係我真係驚心臟病發。 唔係喎，你平時好大膽㗎喎。 唔 係，係啊，你因為你上次龍甲堡訪問嘅表現係相當大膽啊， 唔係我實太重要啦呢場比賽，我真係唔夠膽睇，但係最尾睇咗嘅咁啊。 死拎添，最後仲要 最尾係最遺憾嘅，我睇唔到睇曬成場波之後，死拎係睇唔到 捧杯話， 我寧願係睇唔到嗰場波去睇捧杯，我都唔想係我嗰個狀態，所以我係之後問人去睇翻嗰啲捧杯嗰下，我有片我睇到嘅， 唔緊要，有機會再捧杯嘅， 再捧杯之後睇。咁啊，成場頭嗰八分鐘我係 你先十八歲啫， 爭啲掉電視嘅，爭啲係。掉電視真係掉電視，嗰兩 你喺電視睇定喺電腦睇㗎？ 係個睇我喺個電話播落個電視度睇嘅， 所以就決定掟屋企部電視，唔掟自己部電話啦。 冇錯，咁啊，嗰八分鐘係頭嗰八分鐘係我嚇到呆咗喺我屋企， 簡直精彩無倫添啦！ 精彩到不得了，後勝嘅攻勢。咁咧跟住，當佢入咗兩球之後，雲加都零零頭，我都知。 都系零零头啦， 都系零零头啦，跟住心谂都系另一样嘢，我谂都系冇 plan B 噶啦。 有 plan B， 普鲁斯基换新乐高咯。 啊，系啊，呢个 plan B 系其中一个好 重要嘅 plan B 咯。 好 consider 点解会系换呢个人落嚟？咁我可能迟啲再讲嘅。咁啊，之后咁即系啱啱都讲过，法比安斯基个球冲我出嚟成个扭亚咁样咧，争啲中伏嗰下咧， 我係臨尾嗰幾分鐘係我阿媽幫我睇嘅個電視係，我轉咗台睇多蒙特嘅我係，最尾佢係嗌完贏咗咁我先行翻出嚟嘅。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係揸住 邊隊㗎？ 你講緊幾時啊？ 佢支持馬體會嘅。 其實我係冇睇到馬體會嘅， 係支持馬體會嘅。 唔係我冇支持馬體，我支持阿仙奴嘅。好啦， 法比安斯基走出嚟嗰陣時候，我揸住 iPad 寫緊嘢。一见佢走出嚟，我抌多 掟 嘅，好彩抌多梳化啫，唔系落 地下。唔系啊 ，Peter 爸爸，据你对苹果产品嘅喜爱，你应该谂住掉咗部 iPad， 跟住买部 iPad Air。你企图应该系咁嘅啫嘛，为咗俾个藉口自己嘅啫嘛，你系咪先？啊，我又讲翻我琴日睇嗰场波嘅情况。咁我一早已經預備咗花生啦，就同埋啤酒啦。 你仲有七五九乜嘢話？ 啊，解凍熟蝦，哇！呢、這個真係正呢、這個。唔係呢個要侵一侵入有食唔食嗰度先。呢、這個哇真係誠意推薦。八嗰日八折買49蚊，翻去解凍之後，哇甜到咧。 點樣賣廣告嚟？係 啊，真係正嘅呢、這個真係。 七五九都係點知冰冰裏面咗。 約咗啊？點解變咗？ 真係，但係我嗰幾隻蝦，我睇到八分鐘嘅時候咧，我真係搣唔落，真係搣唔落。我真係搣唔落。 咁凍凍多兩年之後， 跟住我呆喺度啦，跟住就開始手心冒汗啦，真係手心冒汗，摸落個踎。屎度咧湿嘅，好啦，跟住就系咁灌水啦。我谂我灌咗 落只猫屎两 支，我琴日我系成场波灌咗3公升水落肚， 小心水中毒啊！ 我仲要开咗冷气，但我个人觉得好热啊！你明唔明啊？我系吹住冷气，我都仲要饮冻水嚟个降温。 我想讲咧，如果唔系我哋话，我哋而家系讲紧睇波嘅感受咧，我哋应该联想紧其他嘢，即系我思想比较唔正确咯，可能。 喂，咁你琴日晚又点？ 唔系，如果你有呢个情， 等佢讲埋先啦。 唔系，如果你有呢个情况嘅，本台有节目俾你听嘅。 系，好啊， 你知边个节目噶啦？系咪先？你讲埋个名出嚟啦，帮 Red 哥买个广告 啦。唔使啦，唔使啦，你快啲讲埋你讲嘢啦。 嗱，咁就其实真系好惊涛骇浪嘅，觉得呢场波。讲真，如果我觉得卡苏拿嗰球唔系真系16分钟入到嘅话咧。呢场波好可能会成为另一场 对八名汉咯， 八名汉二比一嘅， 好可能系真系输二比一。 系啊，因为你系见到阿仙奴系有能力追到一球嘅，相信。 不过唔知几时啊嘛， 好大机会复制二比一呢一个魔咒嘅神话嘅，其实真系好彩嘅就系呢场波，其实阿仙奴追得翻嗰两球。咁当然啦，蓝斯嗰球十几射中一， 唔系冇十几射十。五射內啫，我諗 十係咯，咪即係 十 幾 啦， 都係有幾次先入一球。 即係好彩定係技術定咩定咩走啱個位咧？佢今場射親咁多球波咧，都係好用力食到個波好硬。 因為佢有啲想做英雄 feel 啊嗰段時間，尤其是追咗二比二之後咧，佢嗰種即係你見到平時藍斯可能仲會再滲入啲先射咧，但係琴日嗰場你一見到一追翻二比二之後咧，藍斯好似個波一喺前場佢就真係諗住自己射㗎咋，跟住就結果就喪炒咯，係 啊， 係咯，變咗飛機王咯。但係嗰球波又真係要讚下嘅，真係啱啱好。 但你話係腳面片都正啊，定啱啱食太 正 咧？ 我覺得 佢食得唔係好正，應該佢以琴日佢咁緊張嘅狀態咧。 我唔覺得佢係唔係，我唔覺得佢係有意識咁樣射，即係你睇翻個慢鏡頭，我都覺得。 啱啱片到， 佢啱啱片 又片唔出界， 唔係我 即係負碌嘅成分大過實力咯。 我覺得佢 唔係佢係想用腳面射，但即係因為可能係食唔曬個波咧，個波咧就唔係去得好斜得好行啊，所以啱啱咧萬流尾袋咁上下。 同埋加時嗰時阿基奧特咪有一球頂中眉嘅， 係啊， 嗰球其實我覺得有啲。我好驚係複製翻韋根嗰場嘅結果嘅，因為阿張生咧咪又係又係射中眉，跟住拖到12碼嘅，因為12碼講真係對法比安斯基有信心，但你都總不及喺時間之內搞掂對手。 你諗下韋根嗰陣時係用兩個後衞射頭兩球12碼嘅喎。仲要唔係射得靚嘅喎嗰兩球， 其實擔心啊，因為跟琴日換曬啲後衞出嚟啊嘛，傷曬啦嘛， 唔係琴日 翻啲前鋒射波， 後衞 成 成 成成成係嘛，佢換曬啲後衞出嚟啊嘛，即係翻前鋒打。 喂，其實佢換阿麥卡尼出嚟之後，其實我係有啲覺得阿仙奴係可以攻破到佢城門，因為麥卡尼呢個球員其實大家見佢踢英超咁多年咧，都係比較多甩漏嘅。 同埋 龍門係啦， 麥沙尼 。咁同埋佢對阿仙奴咧，我有幾次有印象，佢都係騰騰地雞嗰種嚟嘅。所以其實一換咗出嚟，我係有啲即係點啊？有啲希望啊，覺得 即係見到啲光喺個門。 好啦，你瞓過啦，瞓過係咩感受？ 我嘅感受就係見到雲家即係終於俾佢守到個冠軍出嚟，其實嗰下係好感動。但係即係你話每一次見到對波失咗兩球，但係我就會即係成日諗翻起，即係到底我哋點樣可以追到 AC 米蘭，爭啲追到反級呢？即係點樣可以反勝到雷丁呢？嗰下其實即係去到下半場嘅時候，其實你唯一做嘅就係對球隊去有信心去做一件，即係去信一隊波。咁最後真係俾你守到尾，嗰下係其實我係幾感動嘅嗰下係。 係咯，但係你都識講係守個冠軍翻嚟，而唔係打個冠軍翻嚟。即係呢一樣嘢其實 你即係我守嘅意思係因為嗰九年佢因為即係為咗一啲嘢犧牲咗一啲成績咁樣，最後俾佢真係攞翻個冠軍翻嚟嗰個手咯。 唔係有幾張相賽後影咗出嚟，雲家隻眼咧都係 眼濕濕嘅， 想瞓身啫， 照頭淋喎香檳。 德國 咁我有個問題想問啦，普多斯基揾支香檳淋啊雲家，咁算唔算軍紀唔嚴明咧？ 唔係，我擔心佢，你講埋呢個先，你講埋個 topic 先。 係啦，咁算唔算軍紀唔嚴明咧？ 唔係，咁開心啫，呢個 moment 我覺得。 係咯。 我反而擔心訓完雲家之後，佢會唔會俾人抽 啊？抽後先著， 唔係可能入到更衣室，普魯斯基俾人玩翻轉頭咧。 唔係，我琴日真係發覺普魯斯基咧真係好鬼識搶鏡啊！即係任何時間咧，影相啊、攞杯啊、瞓喺度， 唔係你都唔及爺爺三哥 咧，都喺度。當然爺三哥就 爺三哥，琴日真係張張相見到佢喎，真係。 攝 食 人 係咯，即係個個 interview 佢都衝埋個隔離喎。 呢啲就真等於都上位 小 朋友，係啦， 上位 小靚仔啊！ 上位而家冇麥咧，係認唔到我哋嘅呢集網。 係啊，特登今集係俾麥佢。 會影下上位。一陣過嚟， 未諗到。唔係佢捧阿仙奴嗰時心智未成熟，所以等我哋講先啦。 唔係，同埋睇到一完咗場波，雲家出嚟，個球員都特登走埋去攬住雲家嗰下，其實都係另一個幾感動嘅位。 我覺得有張相好感動就係阿沙 加沙加納喺度啊， 阿雲家錫佢額頭嗰下咧。 好啊，每人配一個對白啦。 係啊，真係要配個對白嘅啫。 第一個講先， 留隊啊。 Goodbye kiss 咯 ，Goodbye kiss， 幾時續約啊？ 好啦，我加你人工啦。 呢個額頭真係好食嘅， 你可以走啦。 唔係， 我 中意 呢個。 你已經完成咗任務啦。 上位啊！上位。 可唔可以繼續叫你老婆影相啊？ 咁 樣 啦，啲人應該會覺得。 喂，係喎、啊，講起佢老婆，琴日佢老婆比較孤單喎、啊，真係。 點解？ 琴日 係啦， 根據太太 有張背影。 唔係，根據呢個太太團喺看台上面嘅發布咧，咁啊沙太就自己坐埋一邊嘅，咁啊阿迪達同埋阿奧斯爾嗰個女朋友咧就坐埋一堆嘅。 咦？ 係啦，就 冇法咧，為咗你，即係賽前有。傳得咁行去曼城，咁去曼城，你知個後場即係後果係咩嘅啦？ 同埋都想講， 即係為咗錢都唔好去曼城啊嘛，係咪啊？ 都係，都講下琴日有啲咩人嚟睇波先啦。琴日就見到斯文啦、皮里斯啦、阿 Pat Rice 都有喎，陽光滿面啲話 Pat Rice 有， 好似康復得唔錯咁。 高安基都有啊。 啊，高安基呢啲一定要有啦。 高安基條。嗰個粉皮啦， 有條粉皮，條粉皮唔接受訪問喎， 唔係嚟曬報， 佢成班都唔接受訪問喎。 官腔耍翻兩句啊，係咪啊？ 佢嗰時好似凌晨三點幾添啊，佢好似仲話率領曬成班都係一致口徑話唔接受任何嘅訪問啊嘛。跟住最尾喺五點幾嘅時候，官方 YouTube channel 先出咗段片，係佢哋入更衣室嗰度攬住啲球員啫嘛。但係啲球員好明顯唔想同佢攬咯。因為全部都冇著衫嘅，你過嚟攬 做得好，唔係就係冇著衫，成身汗先攬落去嘛，大佬食唔食㗎？ 整污咗件西裝都好㗎嘛。 唔係跟住 佢哋對個球隊嘅幾歸屬感不足啦。 啊，歸屬感真係 唔係，其實係 對個老細 唔好啫。 即係你好離譜啊！即係話你平時訪問已經一年都冇一次啦，係嘛？董事會都又唔講嘢啦。 到你拎咗冠軍，有得你威。 九年先攞一次冠軍，又係你自己入主之後第一次攞冠軍，你都話唔講嘢，你行開啦，係嘛？ 點跟住仲啊，仲要講埋青訓嗰班僆仔先。 貝連咯，我見到有伊斯菲特啦， 伊斯菲特啦，基斯道化奧神又去睇啦。基拿比就 有基拿比落埋場添， 落埋跟坐下層啲嘅。我哋而家講嗰班青訓係坐係同觀眾飛嚟嘅，觀眾飛嚟 ，OK。係啦，阿沙列林身為一線隊球員，但佢都係坐觀眾飛嘅， 係啦。唯一樣嗰個和確特勤啊，去咗邊？ 係唔知去咗邊？因為網上面都幾多版本，外國廠迷就話揾唔到一張有和確特嘅相，但係唔知點解本地嘅廠迷係揾到。但都冇 post 過相出嚟，係齋噏嘅啫。 齋噏話。 所以我都係信和確特係冇出席多啲。 係咯。 係啦，咁啊，仲有卡斯唐啦，卡斯唐喂有貢獻㗎，射入過十二碼㗎。 有。 OK， 有貢獻㗎。 哇！ 但係有入有 加盟阿仙奴一球。 係啊，唯一一球。 唔係，但係佢咧嗰張 係啦，冇錯。 唔係啊，但係卡斯唐嗰張合照咧，即係大家落翻去草地捧杯嗰張合照咧，卡斯唐係有少少格格不入。 唔係， 咁你著西裝嘛？ 唔係，你亦都要 卡斯唐係斯文啲喺度拍手啦。 斯咩文斯你个头啊！呢个真系， 唔系维康道都喺度噶嘛？你听埋我讲先得唔得啫？大家成班，大家成班好癫咁样庆祝嘅时候咧，卡斯同系企埋一边咧，大家喺度拍。跟住基拿比就再企远啲，但系喺度食花生，喺度喷啲人喺度喷香槟嘅时候，喺度食花生。跟住维安奴咧就系摄镜， 摄喺后面度。 维安奴其实喺嗰段， 你我见唔到，摄咗喺边度？ 你留意下咧，有啲上咗去捧杯嗰啲相咧，你会见到维安奴个样喺。摄成人咁，好似何主永， 即系 Benson 帮手 PS 咗上去啊！ 唔系呢个要讲翻嘅，卡斯唐其实就一啲都唔系粉果所讲嗰种人嚟嘅，因为其实你睇翻更衣室三分， 我想问卡斯唐仲有冇牌噶？ 唔系好似有 有噶， 三分零八秒嗰段官方片咧，你见到卡斯唐咧喺更衣室度咧，都系摄石人嚟嘅，都系咩人影相都有佢份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啊，同埋头先都仲有讲咩啊？ 咦，咁加盟阿仙奴未有冠军咯，离队啫，离队就开始冇。 系啊，所以云佩斯个 Twitter 琴日咪俾人炸爆咗咯。 我又谂起一个落幕，我又谂起头先未开麦之前嘅落幕云佩斯。 咦，琴日另外一个应该系吓摩连奴个 Twitter 俾人炸爆啦，应该系嘛？ 摩连奴个 Twitter 咩？但系我见佢俾人踢比较多咯。系啊，尤其是爷爷沙朗高添啊。 问佢喺边度啊？ 爷爷沙朗高真系，我觉得佢真系搵 爷爷沙朗高。 抽水，喺自己個 Twitter 度抽水嘛，話摩連奴你今年拎過幾多個 trophy？ 沒有， 哎有啊，歐洲超級杯係咪佢拎噶？ 摩連唔係， 衰 咗， 都係拜仁咯。 講爺爺生口到咧，每次你 miss chance 之後咧，都成日生喊跳咧。我諗啊，喂，你職業足球員嚟嘅喎，好似細路仔咁啊，射唔波入波跳下跳下嘅。 佢係一個細路仔啊， 廿二歲啊，大哥。 佢係一個細路仔啊。 廿二歲咩？唔係二十咩？ 二十 啫嘛。 二十歲啊？ 唔大， 細啲， 再細啲。 外國係未成年嘅。 咁就跟住仲要講埋其實琴日阿 Tony Roberts 同埋阿舒沙都有去睇嘅，呢兩個龍門教練都有去睇嘅。咁就 迪亞比啦，迪亞比喺 迪亞比都有啦。 迪亞比又係有一個攝石人嚟嘅，又係捧杯相嘅時候，大家就會見到佢嘅側邊出現。 咁冇法子，你即係你冇份喺後備名單，你又唔準著即係波衫啊嘛，唔準著波衫，著西裝咁咪喺後邊攝石人咯。 咁啊，基拿比琴日亦都有去啦。咁就不過基拿比就比沙列林好少少，基拿比就可以坐低啲。 我咪頭先咪講咗基拿比喺下面食花生咯，啲人喺度噴緊香檳嘅時候，企埋側邊，好似啲工作人員咁咧，但係 西裝嘅工作人員， 西裝工人，西人啊，即係簡稱。 咁佢係一個西人，唔係喎，佢科特迪亞血統喎。 冇錯啊，佢黑人嚟㗎。 黑人嚟㗎，其實係喎。咁就其實都展望下將來啦，拎咗一個足總杯，相信已經唔能夠再滿足我哋呢班 球迷 開始重建翻慾望嘅球迷㗎啦。 叫個老細科水啦。 唔使講翻啲歷史先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聽， 你唔係諗住講翻66年啲歷史？ 係啊，66年，咁我哋都講過啦。今年拎足總杯先。 等先，唔好講住66年個歷史先。我想問，唔係講翻66年嘅歷史。 你想 講講唔講啫你？ 唔係嗱，我哋尋日好多人眾望所歸，就係阿仙奴、馬體會、多蒙特，咁啊斷咗多蒙特嗰關。 咁去翻六六年，德甲边个攞啊？ 哇！你真问 点记得 啊？咁、哦、我上网搵啦。 你想问 你知添？拜仁啊，顾问话。啊！冇做功課啦，好好彩個顧問喺度兜底。 跟住點咧？ 冇啦，交俾佢講啦。我咪試一試啫都。 好啦，咁就唔係因為要都要宣傳下 Red 嘅世界盃啦。咁就講講翻六六年嗰年嘅歷史啦。咁就係英格蘭拎冠軍嘅。咁當阿仙奴拎足總杯冠軍，馬體會拎西甲冠軍嘅時候，今年會唔會又重現翻呢個歷史咧？ 我即係六六年。 西班牙都係馬體會冠軍嘅。 冇錯。跟住足總杯係阿仙奴拎冠軍， 跟住同年嘅世界盃就係英格蘭 咁樣。咁、 哦、 今年會唔會有歷史重演呢？咁如果今年真係歷史重演嘅，咁歷史嘅軌跡又會唔會跟埋下年咁呢？因為阿仙奴拎完足總杯之後嘅下一年就係拎完足總 冠軍。英格蘭而家攞冠軍嘅賠率幾多？ 哇！呢、這個我真係唔知道。 哇！買翻條都好喎、啊，衰得難。 係又係咪曼聯嗰啲置業首選嚟噶？ 我諗冇三千倍咁，二千倍咁誇張係嘛？ 我諗 一百內， 我諗 一百內啦， 應該一百內啦。 係咪先？咁就其實今年拎咗個足總杯，但其實都見到隊波依然係好多地方不足，同埋今年真係好可能會走好多人，尤其是係走我哋今年其實。都比較重要的板凳球員，即是一線隊正選那批可能固定了，但板凳球員的離開呢，我想加上世界盃年對下年的影響呢，其實阿仙奴下年都還可能會有些少動盪、啊、因為、先講一線隊會走的人先、啊、你、現時在一線隊比較多機會的、華美倫啦，很可能會因為上陣機會走啦，沙格拿的續約到而家 都仲未搞掂， 都仲未有定案。 系啊， 法比安斯基啦， 法比安斯基呢、這個合即係 滿約， 係好大噶啦， 唔錯嘅後備龍門啦。咁對於阿仙奴嚟緊四線作戰嘅影響咧，其實係絕對存在嘅。 特別係三個都係屬於後面嘅球員嚟喎。 冇錯，尤其是係後防。而家嘅足球就係前線嘅球員好易買到好嘢，但係後防嘅球員 越嚟 好難揾到好嘢。 但呢個其實即係過月之前嗰幾集講嗰個上半年嘅財務報告講過啦，即係佢哋喺個 Chairman Statement 講到明話就話雲家領董事局會俾錢支持雲家上。流的球員嘛、是吧，那結果就真的是 你見到在那段時間呢，就一大堆球員出來說開始談續約，就算他份約未完本都說提前續約，那現在談了八個，剩下那些人就會感覺真的很孤單了，喂，那即是我不夠重要咯，是吧，我是看下今年買不買到人先看看續不續約咯，是吧，那些心態很重要，那些球員會有什麼，包括阿迪達都是這樣， 是阿迪達已經表了態，其實 所以其實是點睇呢？你話好危險咩？又唔係，因為其實就話嗰批球員佢自己本身嘅水準或者年紀咧都咁上下啦。你如果你係買到個好嘅翻嚟嘅話，冇問題。但係如果你係縮下或者買啲半製成品翻嚟，仲會衰過佢哋。咁呢個真係最大禍。 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買到高質素翻嚟嘅球員，咁你始終你 squad 擺得11人，咁嗰啲又會唔會肯同你坐 batch 咧？即係呢一個我成日都話買正選隊球員好易啊，但係你買完翻嚟點樣分配個上陣時間好大好大 錢都買唔到嘅。 尤其是今年喺華美倫嗰個 case 度嘅，其實大家見到，其實華美倫講真，佢出嚟可能頭一兩場係唔穩定，但其實佢之後越踢係越穩嘅。但係真係冇計，你後面可能中堅呢個 case 比較特別啦。但你其實你前面嗰啲，如果你遲啲真係再買到個當打嘅翻嚟頂亞迪達，咁到時中場就好可能會塞車㗎啦。到時，因為同埋嗰啲球員亦都未必肯跟你去坐板啊。即係對於阿仙奴嚟講，而家要面對嘅就係你不及一啲富豪球會咁，可以用錢呢個因素嚟留住一啲高質素嘅球員去同你坐板。呢一個阿仙奴要面對嘅問題嚟嘅，即係有陣時要取捨翻咯。呢一隊波而家其實大家咁睇，你唔好用一個富豪球拎咗個杯就當佢係一個富豪球會咁睇咯。始終阿仙奴佢無論財政買人，甚至係佢嘅用人嘅模式，都係一個傳統嚟嘅。 你我夠膽話喺雲家繼續執掌之下嘅未來咧，係冇可能改變到嘅。大家一定要面對呢一個問題，預早繼續會產生呢一類嘅問題。 其實呢個我即係當然雲家係好配合啦，但係呢個其實唔係 雲家唔好配合，雲家係要對波好配合佢啫。 其實個班主佢決定咗個球會嘅方針係咁，佢唔攞錢出嚟。你想買都買冇用啦，唔係冇錢買㗎嘛。 其實最憎一樣嘢就係佢成日話拎錢出嚟，但我哋見唔到佢所講嘅做咗效果出嚟嘛。跟住就將個波射嚟射去，你都唔知根本射喺邊。 唔係之前上幾個禮拜 上呢啲錢咪用曬去嚟培養爺爺新樂高咯。 唔係，主要其實佢真係 貴啫，爺爺新樂高咁樣。 唔係主要其實即係你玩數學圖啦，咁即係阿仙奴先幾年咧就真係有因為係要儲翻啲錢。等還債嘅，咁而家真係儲夠錢啦，而又開始有多咗嘅商業贊助收入啦，英超又多咗3600多萬一年， 係 咁，即係變咗依個係相比上，即係你個財政係有空間俾你去買人，咁當然啦，即係唔好彩嘅話。我哋有幾隊即係石油球隊又好，乜嘢球隊都好，你點使都唔夠佢使多㗎啦，啱唔啱先？但係就問題就話你唔去使咧，你就係只係一個惡性循環咯，係嘛？ 同埋今年除咗拎杯之外，我哋喺贊助合約方面都有超卓嘅成績㗎，可以話即係唔好講飄馬嗰單，其實你由上年七月到而家林林沈沈咧，都簽咗10多張贊助合約㗎啦。同埋 renew 都 renew 咗好多㗎啦，即係如果再同我哋講話冇錢買人，係我覺得絕對係 講唔過啦， 講唔過 大家唔信咯呢樣嘢， 係真係講唔過。 即係你可能冇唔夠人搶買啲5000-6000萬嗰啲，但即係你話3000萬你買唔買咧？你話我個1000萬好似好啲喎。 唔係，即係而家你要買一個3000萬嘅人係。有即係有商榷嘅餘地喺度，即係話， 即係起碼變咗， 好似以前咁， 起碼變咗 consider 啲先啦。 我唔會諗啦，3000萬。 唔係，但係即係好似我唔知道真定假啦。譬如你話買德斯拉咁，3000萬買唔買咧？如果你係睇中佢，你就買啦，要啱唔啱？ 我覺得唔係好抵要3000萬買德斯拉。 唔係，如果我覺得即係話你係用即係通常雲家都係培養佢。你買呢個細路，其實你係覺得佢係有料到嘅，培訓佢真係可以做到邊路好手咯。我覺得呢個係有技術，又扭得，又射得。 雲家係夠膽用錢買呢啲有潛力嘅僆仔。 唔係最緊要就話你有冇機會買到個球員啊嘛？3000萬買來西夠抵咯，買到啊？買唔到啊嘛，冇得買啊嘛。 3000萬 係咪？你2500萬、3000萬有得買德斯拿，你唔俾？咁你又可能又有一次伊巴希莫維奇事件發生都唔出奇 嘅 喎。 而家係如果有機會，你又使得到嘅，你就唔好諗 Plan B 啦，買咗先啦。係啦，前幾年就唔係。如果係就算我有錢，我係可以買，我都諗緊會唔會Plan B 會平啲喎，咁我不如 Plan B 啦咁樣。但而家應該唔可以用咁嘅心態。 唔係你喺有充足資源嘅情況之下，就應該揀一個最好嘅選擇，而唔係去揀一個。次要嘅選擇應該按呢個方針去進行。其實點解要講一大扎呢啲嘢咧？就好想同一啲勝利球迷講，唔好 贏咗杯唔係代表一切。 係啦，唔好因為一個杯而將隊波睇到好似 神咁 升咗上去咁。其實阿仙奴嚟緊面對嘅問題仲有好多好多嘢仲要調整，就唔好學一啲 Glory Hunter 咁拎咗杯就係一切。 咁我相信呢度啲亞迷都應該比 冇資格做 Glory Hunter， 冇資格做 Glory Hunter 九年啦。 大家望下，Daily 啲人就會知道應該冇 Glory Hunter 出現嘅。我鬧 你鬧， 你鬧啊！ 唔係，當呢件事發，即係拎個杯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呢，人嘅思維呢係好易受到一啲動搖嘅。所以點解今集其實就唔係一個慶祝會，一個反思會嚟 嘅。反思會 點？但反思會得嚟，我哋都開心咗半個鐘 啦。打飛機 喎，但係打咗半個鐘飛機㗎啦已經。 係啦，所以就要睇清楚個現實同埋未來，其實依然仲有好多好多問題要解決嘅。拎咗個足總杯只係一個好嘅開始，同埋一個好嘅signal話俾大家聽，呢隊波係已經慢慢翻正軌啦。但係大家就唔好因為呢個杯而覺得隊波已經升咗上，已經升咗上天庭咁。OK， 我插咗兩句。第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如果話俾兩個問題咧，雲家咁中意改造咧， 而阿迪大係跌緊嘅話，其實應該考慮一下買中堅翻嚟，而將阿華比倫推上去。其實我覺得呢個未必唔得嘅，即係睇下佢肯唔肯去嘗試。 實驗性計劃咯。 第二樣嘢，頭先你講到即係其實今日係應該好開心嘅一件事，大家又去做一個反思，我覺得 OK， 大家即係好 居安思危， 傳統嚟 嘅， 傳統嚟 嘅。但係大家即係我認同 Peter 講嘅，即係應該要使啲錢嘅。咁但係佢係咪完全唔願意使定係咩問題咧？今年已經有一個進步，大家睇到係有啲進步，即係最失策可能係冬天嗰個問題嘅啫。今年我覺得係應該俾時間去睇下佢，佢應該會真係買多兩三個比較好啲嘅球員翻嚟，因為大家知個 finance 真係好咗好多。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今年個 market 係咪真係仍然搶得咁恐怖咧？ 應該唔會啦。 啱啱曼城 都係罰6000万， 同埋星期二門係俾人罰咗錢，又到球，佢哋可能今年要搶嘅係搶本地球員多，即係我反而覺得係 英格蘭籍嘅球員 係啦，即係我哋去出面揾翻其他，因為我哋英格蘭籍已經打曬底㗎啦嘛。咁其實講真，你德士達好或者其他圖資嗰個左後衞好，你肯去放去買我覺得唔係真係咁差。今年都係嗰句，我過嚟嗰句，唔係打飛機啊，真係可以真係爭七分啫嘛，聯賽爭少少啫嘛。我偏向就係真係要一班自己嘅心態可以再硬淨啲，鬥心再強啲嘅球員，我諗會令隊波更加好咯。 冇錯，我哋即係琴晚你睇成場波，其實我哋係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一個成熟穩定嘅一個心態咧，我哋都好希望即係藉住呢一個今次呢個 FA Club， 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建立翻一隊個精神面貌啊，各樣嘢更加成熟嘅。 唔係呢個杯肯定會提升隊波嘅自信㗎啦，呢一樣嘢 個自信 無可否認㗎啦。咁但係 唔係應該調翻轉先話，如果咁都提升唔到咧，嗰啲球員咧 就 真係就係咁上下啦。 我只可以話好彩芬特拿走咗咯。 係喎，琴晚唔見芬特拿喎。 係將佢嘅自信再加埋佢嘅性格嘅話咧，就好中伏。 唔係喎，芬特拿有落過場，應該有牌攞嘅喎。 有冇到場先，芬特拿？ 芬特拿唔見 佢，入咗個波 喎。又係 好似冇入波，但係有 咗係嘛？ 被受傷又 對哥倫地利嗰場打正選㗎嘛？好似 沃克特唔係揾咗飲嘢啊？ 唔知啦， 訓練做咩啊？ 咩訓練手工技術？依你不如休息一陣，抄下沃克特做咗邊度嗰個？係 咯， 唔係咁就 即係鬼要啊！ 唔係咁其實呢一節節目咧就差唔多完結㗎啦，不過都要宣傳埋嚟緊。下呢一集出街嘅時候，下低應該會有條 link 嘅。咁條 link 呢就係俾大家全民投票嘛。 冇錯。 係啊，就 全民投票先定 Facebook 先啊。 全民投票先。呢一集節目會有 link 俾大家全民投票，咁 Facebook 亦都會喺呢集節目當日 出街之後開啟。 係，咁都會。 Facebook 都有條 link。係 啦，咁就勞煩阿的總就幫我哋將嗰兩條 link 放喺集節目下低啦。咁就全民投票呢就會開放七日㗎嘛，咁就俾大家上去投票嘅，咁就有啲好騎呢嘅獎項㗎，咁就都係貫徹返點子一貫嘅風格啦，就係 雜貨鋪， 雜貨鋪乜都有得投嘅，就嗰啲咩例牌嗰啲咩最佳後衛呀嗰啲就固然之有啦， 你美斯斯朗嗰啲都有得投啦， 最想隱瞞嗰啲你想打美斯落去都得嘅，冇問題，馬勒當拿嗰啲都冇問題。 雲家之前話簽美斯㗎嘛，簽咁耐都未 咗啦，佢話 唔係，而家人哋續咗約咧就好難叫佢過嚟， 唔係走去揾佢咧，走去揾 美斯啦，不過打籠係青年組嗰度啫嘛， 係喎， 係咯，咪簽咗美斯咯， 好嘢，好嘢。好啦， 雲家最 咁就希望大家踴躍啲投票啦，咁幫係你哋幫手幫我哋做六月份嘅點子啦，因為六月份嘅點子就會公布呢一個投票嘅結果啦，得獎名單啦， 係咪有最佳嗰個陣型可以投㗎？可唔可以投442㗎？我 冇，起碼冇4424先。 哦，好， 系有442，但系冇4424。 我哋上一集系咪话过要公布最易嗰、那个啊？ 系啦，同埋大家可以留，系啊，我头先咪话可以选择签马拉当拿嗰啲嘅，大家可以提供自己创意嘅答案俾我哋，咁到时系啦，到时咧我哋会拣一个最值得公开嘅，然之后公开表扬 一男子因素， 一男子因素决定嘅，咁就同埋咧嚟紧啦，六月嗰集节目都会附送一个 PDF file 俾大家嘅，咁就里面就全季嘅总结啦， 有得听有得睇， 有得听有得睇啦，咁就 一路听一路睇， 都唔系一路听一路睇噶啦，本嘢可能都睇你成粒钟啊，因为以前 daily 嗰啲专贴咧 都係睇成粒鐘啦。 啲人都話變態㗎啦都，但係今年會更加變態咯，因為今年就會有埋啲數據啊。我哋好似話連受傷嘅數據都揾埋俾大家㗎。係， 俾個數據冇咗啦， 99%。 已經，我哋已經統計曬每個球員受傷幾多日同埋幾多個禮拜俾大家啦。OK， 咁所以今年份報告都可能會睇到大家嘔血㗎啦。 咁長頭草嗰堆咧？ 哦，嗰堆咧就留翻我哋七月份咧就每個主持咪一集嘅，咁到時會抽一集出嚟係大家出嚟嗌交嘅。 開罐頭。 嗰集係冇罐頭嘅，係大家上嚟嗌交嘅啫，主要。系啦，就系、是、我哋不和嘅导火线嚟嘅，主要系分家之前嘅 发泄啊，一集 系啦，我哋做完七唔系摆七月尾啦嗰集，咁我哋做完之后八月分家咁咪啱咯，咁咪开季咯， 咁你就可以上咁你就可以上其他节目啦， 系啦，咁我到时就上其他节目啦， 系啦，就单挑啦，跟住 好完美嘅 approach 呢、啊這个， 冇错，我哋成个 plan 就系咁走啦，我哋 即系你同云家一样啦，安排好后路啦， 系啦，但系冇 plan B 喎，即系到时有咩意外咧就中伏噶咯。OK， 咁就 咁我哋要掘定啲坑喺度先， 稳定多啲主持嘅名单。 唔系稳咗啦，稳咗啦，系啊，你 轮换制度 系啊，嚟紧七月八月份真系好 阵容鼎盛， 阵容鼎盛噶，真系会有啊，如果开埋名啦， 闯草啊， 小可能会喺英国翻嚟报道翻啲。佢喺唔係最新資料，係報導翻佢自己嘅私生活。 你有冇 直頭係啦？ 你有冇問過小柯南㗎？ 佢話自己要上嚟啊！ 佢再唔上嚟俾人斬 啦！跟住仲有球迷會方面嘅Facebook 裏面嘅一個舊朋友啦，阿釘樓啦，咁亦都會上嚟同我 失散咗嘅兄弟啦， 失散咗嘅兄弟啦，咁啊重逢之後就會上嚟同我哋講下青年軍啦。咁就 同你講青年軍啫， 同我講嘅青年軍啦。咁就亦都好可能，嗱好可能嘅啫，呢個未必成行到，就會請一個真係 算唔算奇票啊？呢個 唔算奇票，唔算奇票，呢個真係好可能嘅啫，就會請一個識得克羅地亞文嘅朋友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喂，呢個要多謝啊！ 呢個真係多謝 Ryan。 你打電話俾導導 出嚟啊，好辛苦啊！ 呢一個人咧，而家都開埋名啦。其實第一、第二集咧，都監仔喺度嘅時候都開過個名㗎啦。 自己揾翻第個名邊個？ 咁佢就叫泰佐兒。咁佢就當年喺論壇嗰度咧，就亨利走咗之後，導導未加盟之前，佢已經好主動咁同我哋講解呢一個係咩一個咩人嚟㗎啦。咁同埋當年全阿摩迪加盟阿仙奴㗎嘛，全哥。 係啊， 咁係啦，咁佢亦都係好詳細咁同我哋講解係一個咩球員點樣點樣，甚至乎係教我哋克羅地亞文點讀佢個名啊之類嘅嘢嘅。 你仲記唔記得啊？ 記得啦，真係唔記得。 我哋嗰次講瑞典話都講唔掂喎。 但佢真係一個好犀利嘅球迷嚟嘅。 大家睇佢 YouTube 片，佢有個 channel 嘅。 據我所知咧 ，Regga 有另一個節目咧，都好可能會聽到佢把聲嘅，將喺未來。 系啦， 系啦，咁都应该系近期噶啦，咁啊睇下我哋监制自己搞唔搞得掂啦。 系啦， 因为 料啊俾晒佢噶啦。 系因为阿监制就好想问，系料啊俾晒佢噶啦。 料啊俾晒。 咁佢做唔做到俾大家听咧，就佢嘅问题。 系啦， 系啊，唉，点都要 射波， 系啊，射一射个波。 话还传啦，点都要 做嘢，点得嘅啫？系啊，成日交俾我哋帮。 其实讲咗咁耐咧，监制都系冇乜回应嘅，对于我哋节目。 唔系啊，监制琴日终于表达咗。佢難得九年嚟第一次支持阿仙奴嘛， 唔係喎， 佢唯一做咗嘢咯。 唔係喎，我哋而家星期日錄緊節目啦，一間會唔會見到監製㗎？ 監製好似錄下一場喎。 哦， 咦，我哋一間揾下監製傾下偈都得喎。 你諗住同佢傾咩？而家講埋啦。 係啦，咪頭先講啦， 你太多。其實粉果 一個到禮拜三就冇㗎。 其實粉果一直有鋪引想過有食嘅，所以點解佢咁想留低咁解咯？大家聽到啦， 即係 原來 要 過 檔，即係又係有陰謀啊！我哋後路啦， 係啊，呢啲 原來係有陰謀， 係原來係有陰謀噶 ，OK， 係咁今集就喺呢個陰謀嘅背後噶嘛，完結啦。咁大家留意下集嘅有食啦，好可能會聽到 粉果啦， 唔係佢嗰邊唔係叫粉果噶，叫沙維亞陳噶，大家留意下佢會唔會繼續留喺下一集嘅有食啦 ，OK。咁就今集嘅點子完結啦，咁就嚟緊六月份嘅頒獎典禮就同大家再見啦。 好， 今集完咗㗎啦。 系啊，哦，系啊，阿尚哥咪有嘢讲啊？ 仲有十五分钟，有嘢俾你。 系啊，你可以， 仲有好多时间俾佢。 想讲下嗰个联赛杯嗰个决赛 大声啲， 嗰个联赛杯嗰个比赛情况添。 咁联赛杯， 联赛杯 啊，唔系 ，sorry， 系足总杯，我都调转咗。 我哋上一集未讲咗，上一集 上一集其实讲 咗噶咯，讲晒 噶啦。 系啊， 你想再 repeat 多一次啊？ 好啦，我哋准备开第二 集。唔系，我哋叫的总将上一集嗰橛剪翻落嚟呢一橛。 系佢想，佢叫问我哋系咪讨论琴晚场波嘅过程？ 讨论啊，赢鬼咗就算啦。学 DS 话斋 ，DS 话斋， 头先 佢 Facebook 嗰句真系好正啊！ 过程唔紧要，结果最重要啊嘛。 唔使理人啦，大家睇得出。一啲某一队嘅球迷就系咁样咯，系咪先？咁同埋都要讲一句啦，因为琴日就据闻阿仙奴就令佢喺呢个赌博上面输咗啲啊嘛，咁佢就留咗句言嘅，咁就加时全 因嘅， 系啦，讲埋先啦，加时全力支持后城呢队阿仙奴系自视过高嘅，吓阿仙奴有自视过高咩？唔高啊，琴日打得咁保守嘅， 你而家咁样唔止掉咗佢喺城门度啊， 系啊，我而家编紧佢诗嘅。 你而家 讲 出嚟公 开 喎， 依家系。而家你 系拖网。咩假精神嘛？抽得唔嬲得嘅。 你喺大海度拖网。 O K 嘅。O K 嘅，冇问题，系咪先？咁就系啦，阿 D S 就发功啦，力抗杰斯仔啦，喺佢打完呢句嘢之后，阿仙奴即刻入3-2，几开心。 我哋嘅 Daily 嘅教练都有发功嘅。 诶，哦，系咪我叫佢发功系咪？你讲。 唔系，佢最后有发功嘅，佢半场开咗喺 Facebook 开咗留言嘅教练。就开咗个， 佢讲咩嘢？ 我记得系话， 哭波桑转区，系啦。一讲完咧，就差唔多就。 系咪佢想上嚟做哭波桑啊？ 佢话自己灯神嚟噶嘛，话自己系。 但系佢啲灯力都几劲喎。 好劲噶！ 咁佢可以同喂等阵，咁佢可以同的总可以搞个小联赛啊？ 唔系，同的总，同 咁啊， 每大 灯神联赛。 灯神联赛。 灯神联赛， 两个人进行嘅啫， 仲有 单挑， 又单挑。 咁以后大家就可以买二穿一啦，系咁买二穿一。 马会咁 嘅 大 王，系啊，中晒伏噶马会。OK， 好啦，咁无谓嘢讲完啦，咁就真系完噶咯。有冇人有补充啊？冇补充就真系完噶咯。 使唔使嗌多次啊？最尾我哋。 唔好啦，人哋 唔 开心 啊！闹啊！ 你再讲， 我哋细细声啦。阿仙奴。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咖仙奴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咖仙奴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续酒啊， 系第三节续酒， 因为第三节咧系。